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武魂殿的门打开了，老杰克一脸紧张地迎上了素云涛。 大师啊，怎么样？今年我们村里的孩子有没有能够成为魂师的可能啊？ 有倒是有一个，只是可惜了。 大师，那究竟是？ 今年这八个孩子里只有一个拥有魂力的，而且还是先天满魂力。可惜的是，他的武魂是蓝银草，你明白了？ 蓝银草，先天满魂力，天哪！ 杰克脸上失望的表情甚至比素云涛还要严重的多。他也做了这么多年村长，自然明白先天满魂力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。可这先天满魂力出现在蓝银草武魂上，实在是…… 大师，蓝银草就真的没办法修炼了？ 也不是完全不能修炼，只是你认为蓝银草随着武魂的提升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呢？废武魂终究是废武魂，哪怕成为了魂师，恐怕也是个废魂师。这先天满魂力实在是可惜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还要到下一个地方去。 素云涛终究没等唐三再继续问下去，就离开了村子。没有了素云涛，唐三只能跑到杰克面前，问出自己最急切想要知道的问题。 杰克爷爷，什么是魂环？怎样才能获得魂环呢？ 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魂环。想要得到魂环，似乎是要猎杀魂兽吧。那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只有魂师才会去进行的。 哦， 哎，小三呐，你不会就是大师说的那个先天满魂力、武魂蓝银草的小子吧？ 是我。 哎呀，小三，没想到你的天赋这么出色，可惜呀，你却有那么一个爸爸，没有好的武魂传承给你。否则的话，说不定你真能成为咱们村子里的第二个魂圣呢。来来来，你告诉爷爷，你愿不愿意去专门的学校学习魂师的修炼方法？只有那里才有关于武魂最准确的各种知识啊。 杰克爷爷，这要问我爸爸才行。 唐三此时已经对武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尤其是这武魂与他自身的玄天功有关，但他依旧没有直接给肯定的答复。老杰克恍然醒悟过来，是啊，孩子再懂事儿，也终究是个孩子，怎么说也要征询唐昊的意见才行。老杰克眼中流露出几分坚定的光芒，尽管他实在不愿意去见那个邋遢鬼，但为了村子里能够再出一名魂师，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了。 嗯，走吧，小三，爷爷送你回家。 老杰克先遣回了其他孩子，让他们的父母领走，这才带着唐三回到了铁匠铺。上午是唐昊例行的睡觉时间，铁匠铺里静悄悄的。老杰克可不管唐昊是否在睡觉，对于这个邋遢铁匠，他实在是憎恶得很。如果不是唐昊锻造的农具价格低廉，他早就想把唐昊踢出村子了。老杰克的目光四处掠过，本想找把椅子坐下，但看着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，他实在没勇气拉过来一把。他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可不想在这里摔个筋折骨断。 唐昊，唐昊， 谁在大呼小叫的？老杰克，干什么？ 今天是你儿子武魂觉醒的日子，你不知道有多重要吗？ 别人家都是父母一起陪同着，可你倒好啊，还是老样子。 小三，你的武魂觉醒了，是什么？ 爸爸，是蓝银草。 蓝银草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向对任何外物都不太感兴趣的唐昊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，身体突然颤抖了一下，眼中也流露出一丝特殊的光芒。唐昊的表情变化只有唐三注意到了，老杰克自然不会管一个邋遢铁匠的表情如何。 虽然是蓝银草，但小三可是先天满魂力。唐昊，我决定了，今年村子里那一个攻读生的名额就给小三了，让他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学习，路费村子里包了。 蓝银草，不行！ 你说什么呀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应该知道这个机会有多么的宝贵。我们圣魂村哪怕是曾经出过一个魂圣，一年也只有一个名额，其他村子更是两三个村子才能共享一个名额。你知不知道这可是好机会？这说不定小三以后就能成为人上人的。 人上人有什么用？我只知道他要是走了，就没人给我做饭吃了。蓝银草，你认为蓝银草武魂能够修炼成什么？那只是个废武魂。 可他是先天满魂力，只要能得到一个魂环，哪怕是品质最差的魂环，也立刻能够成为一名魂师。魂师你知道吗？我们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一个魂师了。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？说了不行就是不行，你可以走了。 唐昊， 你不用那么大声，我还不聋。我说了，你可以走了。 杰克爷爷，您别生气，我还是不去学习魂师的能力了。爸爸说的对，蓝银草只是废武魂，谢谢您的好意。 哎，好孩子啊，爷爷不生气。好了，爷爷要走了。 唐三赶忙相送，杰克走到铁匠铺门口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唐昊。 唐昊，你的一生也就这样完了，但小三还小，难道你不认为应该给他一种谋生的手段吗？不要耽误了他成为魂师，至少他以后不会像你这么落魄啊。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，就来找我。距离今年诺丁魂师初级学院的报名时间还有三个月。 唐三将老杰克送走了，他心中也多少有几分失落。毕竟素云涛所说的魂环或许会关系到他的玄天功突破问题，但唐三并没有表现出来，他相信机会还是有的。缓缓走回铁匠铺，唐昊出奇的没有回房间继续睡觉，而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 爸爸，您回房间再睡会儿吧，我去准备午饭。 你是不是也感到很失望，也想去成为魂师吗？ 没事的，爸爸，成为一个铁匠也很好啊，一样可以养活我们。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教我打造农具的吗？ 唐昊缓缓睁开眼睛，从他眼中唐三看到了激动的情绪。不知不觉间，唐昊的右拳已经攥紧，已经出现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极其冰冷的气息。 魂师又有什么用？别说只是一个废武魂，哪怕是最厉害的武魂，最强大的魂师又能有什么用？不过还是废物罢了。 唐昊的情绪很激动，他的身体都在颤抖。隐约之间，唐三在父亲眼中看到了一点晶莹的东西。 唐三跑过去握住唐昊的拳头。 爸爸，您别生气，我不去做魂师就是了，我一直陪着你，给你做饭。 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。 好。 唐三点了点头，抬起右手，体内玄天功悄然催动，意识中感受着那股特殊的热流与玄天功融合为一，淡淡的蓝色光芒出现在他掌心之中，顷刻间一颗蓝盈盈的小草已经出现。怔怔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蓝银草，唐昊一阵失神，良久才渐渐恢复过来，眼中光芒吞吐不定。 蓝银草，果然是蓝银草，和他的一样。 突然，唐昊猛地站起身，转身就朝里间走去。突然的动作险些令他面前的唐三跌倒，手中的蓝银草武魂也自行消失了。 爸爸， 不要吵我。 可是，我还有一个武魂。 唐三还是说出了今日武魂觉醒后自己的与众不同，这是他没有向素云涛和杰克问出的问题，毕竟那些都只是外人而已。 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一条，永远不要让无法完全信任的人知道你真正的实力有多少。 玄天宝录唐三早已烂熟于心，对于总纲更是绝对坚持贯彻。门帘猛地撩开，唐昊再次出现在外间，此时他脸上却已经尽是震惊的神情，可以看到他的双眼通红，刚才似乎是流泪了。唐三没有开口，而是像之前抬起右手那样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左手，这一次不再是蓝光，淡淡的黑色光芒从他掌心之中喷涌而出，光华瞬间凝聚，一个奇异的东西出现在他掌心之中，那是一柄通体乌黑的锤子，锤柄大约有半尺长，锤头是圆柱体，看上去很像是缩小版的铸造锤，但是在那锤子乌黑的表面上却有着一股特殊的光芒，圆柱形锤头上盘绕着一圈淡淡的花纹。和几乎不需要消耗玄天功的蓝银草不同，这柄黑色的小锤子一出现就几乎吸收了唐三所有的内力，他也只能勉强控制着自己握紧锤柄。虽然看上去这柄锤子很小，可实际上它的重量却要远远超过铸造锤。唐昊几乎是一个箭步就来到了唐三面前，一把抓住他握着锤子的手带到自己的面前。唐昊的手很有力，至少现在唐三不再感觉到那锤子对自己的手臂有那么大的负荷。当唐昊的手握住他的手时，一种温暖的血脉相连的感觉令唐三心中分外舒服。 这是 爸爸，有什么不对吗？ 双生武魂，竟然是双生武魂。儿子，我的儿子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